欢迎嚟到 Travis 嘅 channel， 我系一个美籍嘅香港人。今日嘅主题系讲下南高加索地区嘅亚美尼亚同埋亚塞拜疆呢两个打紧仗嘅小国之间嘅地缘政治同埋历史。开始之前，顺便简单咁评论一下前日第一次嘅美国总统选举辩论对于选情嘅影响。辩论嘅成个过程我就唔详细讲，如果你有睇到直播或者重播嘅话，就知道其实冇咩特别嘢好讲。如果你冇睇到嘅话，咁我都简单形容一下，全程成段 audio 基本上都系声搭声，好似两条友塞咗入一个电话亭入边，各自各讲紧嘢咁。讲讲下嘢，又塞多第三个阿伯入嚟，三条友一齐搭声，搭到完场。呢段辩论边个表现好啲？例如阿拜登有冇答到阿当劳哥啲问题？阿当劳哥又举咗几多数据？阿当劳哥以一敌二系咪好 alpha？ 系咪好彪悍？等等。讨论嚟其实冇乜意思，因为我谂我大部分嘅观众都冇份投票。大家真正关心嘅应该系嗰啲有份去投票，而且会去投票嘅人，认为呢一场辩论边一个表现得好啲，以及呢一场辩论之后双方嘅选情同埋喺选举辩论之前会有啲咩变化。而我就认为呢一场辩论对于原本嘅选情基本上系完全没有影响。首先大家要明白，包括之前已经有很多人拿来当是一个民意标准的 DNC 和 RNC， 即是两党各自的造势大会收视率。这一类的节目本身会看的人绝大部分已经是关心开政治，又或者至少是会看开新闻的一班人，大多数人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取态和既定立场。这个情况即使去到总统辩论都不会例外。而且坦白说，这一场辩论基本上大家都没什么特别表现，而大家都有位给各自的支持者打下飞机。例如支持 Trump 那一边就会说，阿 Trump 七十几岁人都仲咁好反应，讲嘢劲有逻辑，一个打两个都面不改容 ，mega。而支持 Joe Biden 那一边就当然亦都会好喜出望外啊。班 Trumpers 又话拜登系 Sleepy Joe， 佢讲足成个钟都好精神喎，尤其系讲起佢个细仔浪子回头嗰下，佢真系劲慈父咯。连 Fox News 个记者都忍唔住要一齐闹 Trump 呢个 liar 啊！而支持 Trump 嘅另一边就会捉住 Sleepy Joe， 又拎死咗个大仔嚟做挡箭牌。细仔收咗俄罗斯、中国钱就答都唔答，你个 Green New Deal 弹出又弹入。但系支持 Joe Biden 嗰一边又会话 Trump 成晚成个小丑咁，又唔敢话 Proud Boys 呢班白人主义者系 racist。本身已经有立场嘅人，在最后的选举结果出来之前，在所有的报道都只会看到自己想看的东西，无论是哪一边都好，只要一转看就即是承认了自己一直支持的东西是错，而对方是对的。所以大部分的人只要有了立场，转看即是认错，在情感上是很难接受，因为这样是承认了自己弱势的地位。这个情况就有点类似何君尧和林卓廷之前一起上港台的试点31，两个人基本上全程都是搭晒声，基本上是完全听不到两个人说什么。但假如是黄丝，就自然会觉得林卓廷对付何君尧这种无赖要用无赖手段，不可以这么君子，不只是被何妖插嘴。但是蓝丝又会觉得何君尧很霸气很战狼。但是讲到几多个人会因为那一集试点31而由蓝转黄或者黄转蓝，答案很明显，是不是？而本身比较中立的一班观众，很简单，假如你本身心里面已经有少少因为经济而 prefer 了 Trump， 又或者因为支持医保而 prefer Biden， 你会不会因为这一场，单单是因为这一场搭晒声的辩论而影响你原本的决定呢？ OK， 以上就是我对第一场总统辩论的少少看法。接着下来就准备入正题，讲下亚美尼亚同埋亚塞拜疆这个星期开始打仗。而假如你又想着看下一次总统辩论的直播的话，下一场会是美国时间的10月7号，不过这一场是副总统的辩论，再之后的就是10月15号的第二场总统辩论，然后10月22号会有最后一次。今天的主题就是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这两个国家在前几天宣布了开战，表面的目的是为了争夺一个叫做纳卡的地区。我首先讲一讲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这两个国家，他们位于高加索的南部。高加索地区即是指连接俄罗斯、土耳其以及伊朗， 夹咗喺黑海同埋里海之间嘅呢一片山区地带。高加索嘅北半部基本上全部都系俄罗斯嘅马仔，比较出名嘅例如有车臣、印古什，同埋曾经同阿塞拜疆系同一个国家嘅达吉斯坦等等国家。高加索嘅北半部基本上就系一个山人密近嘅地带，而接壤北高加索呢一片山人密近嘅区域，第一个南高加索嘅国家就系格鲁吉亚，亦即系我哋好熟悉慈祥嘅史太林老爷爷同志嘅故乡，同时亦都系世界上最古老出产红酒嘅国家。格鲁吉亚嘅领土上面有两个不被国际承认嘅小国，今日呢条片就暂时唔讲佢哋住。而格鲁吉亚嘅南边就用一个品字形咁样嘅方式连接住亚美尼亚同埋亚塞拜疆。亚美尼亚就喺西边，亚塞拜疆就喺东面。亚美尼亚嘅西南部有一块属于亚塞拜疆，由亚塞拜疆人住紧嘅飞地。亚美尼亚嘅西南部亦都同时连接住土耳其嘅东部同埋伊朗嘅西北部，而亚塞拜疆亦都同时同伊朗嘅西北部土地上面有接壤。今次战争争夺紧嘅地区就系一块位于亚美尼亚同埋亚塞拜疆嘅边界附近，喺亚塞拜疆嘅境内一个叫做纳卡嘅地区。简单讲下呢两个国家之间嘅历史渊源。亚美尼亚同埋亚塞拜疆本身同样系属于一个叫做 Van 嘅王国，同后来亚美尼亚人被土耳其人种族清洗附近一带一个叫做梵湖 Lake Van 系同一个名。呢、这个叫做 Van 嘅王国境内有一座亚拉纳山，上面相传有罗亚方舟残骸嘅碎片。不过依家亚拉纳山已经系属于土耳其嘅领土。后来 Van 王国被波斯人打败了，但是由本身的亚美尼亚贵族继续统治。亚历山大大帝的马其顿帝国打败了波斯人，他们又变成了马其顿的势力范围。之后随着罗马帝国彻底消灭了马其顿王国的所有残余势力之后，就像美国后来消灭苏联一样，在苏联解体的2000多年前，亚美尼亚其实已经试过一次以同样这样的方式来建国。当然后来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土地上面的人都试过各自咁样建国，例如亚塞拜疆就同一开头讲紧位于北高加索嘅塔吉斯坦曾经一起建立过一个国家。亚美尼亚同埋亚塞拜疆呢两个国家2000多年嚟不断咁样俾罗马人，例如后来好出名嘅罗马皇帝 Trajan、 唔同王朝嘅波斯人、阿拉伯人、鄂图曼嘅突厥人等等轮流统治，一直去到一次大战期间俾土耳其屠杀之后，我哋好伟大嘅苏联共产党解放咗高加索嘅地区，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亚塞拜疆又变咗做苏联嘅一部分。到咗苏联呢个红色帝国解体之后，呢几个国家终于独立，但系同时亦都有咗领土主权嘅问题。佢哋自从90年代开始就一直系打打谈谈谈谈打打，而纳卡地区呢一个主要人口系由亚美尼亚人组成。属于亚塞拜疆的领土范围内的地区就是他们长期争奔头的地方。这个地方目前有一个不受国际承认亲亚美尼亚的势力建设的阿尔察克政府控制。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之间的边境由于领土之间的冲突是长期封锁了。同时高加索地区虽然东西两边都是海，例如开头我们所说他们西边是黑海，东边是里海，位于东边的亚塞拜疆甚至在里海里面开采到油田，所以它是三个国家之中最有钱的一个。但是亚美尼亚作为这三个国家之中最古老最有文化的一个国家，竟然是连贸易的出海口都没有，那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好像日本战国时代的武田家族管治的甲斐国，它也是一个没有出海口的大国，因此它食盐完全要靠其他人提供。他唯有和南方两个邻近临海北条家的相模和金川家的骏河国结盟，但是这样同时亦都限制了武田扩张的路线。武田信玄迫于无奈要向北进攻，挑战上杉家的越后国。同样的情况，亚美尼亚为了拿出海口，不过他不是为了盐，他是为了贸易。东边的亚塞拜疆当然是仇家，但是西边的土耳其亦都因为一战时期曾经种族清洗过自己，因此都是仇家，东西两边都是仇家。如果经南边行伊朗出海，条路又太远，因此他唯有靠北边的格鲁吉亚出去黑海，再在黑海经博斯普鲁斯海峡去到地中海的其他国家， 又或者经陆路运送一啲刚果啊、白兰地啊之类嘅产品去到俄罗斯。土耳其嘅强人埃尔多安作为一个鄂图曼主义者，呢位新苏丹背负住将鄂图曼帝国伟大复兴嘅使命，佢自然会支持同样系突厥民族嘅阿塞拜疆，而唔系白人人种嘅亚美尼亚人。而亚美尼亚喺宗教上同俄罗斯系同宗，佢哋都系属于基督教分支嘅国家。当然，佢比起东正教又或者新教都更加古老。亚美尼亚嘅宗教系亚美尼亚独有嘅国教。当然，佢后来吸收咗好多嚟自东正教嘅文化，例如亚美尼亚有好多教堂都系东正教式嘅圆顶建筑等等。由于宗教嘅原因，加上亚美尼亚同俄罗斯一样，同土耳其系世仇，因此俄罗斯喺呢两个小国亚美尼亚同埋亚塞拜疆之间，通常佢系支持亚美尼亚。一个半礼拜之前，亚美尼亚亦都参加咗俄罗斯举行嘅一次军演。但是暂时俄罗斯和法国、美国一样主张停战。土耳其和其他主张停战的大国不同，他很高调地支持亚塞拜疆。在这个这样的立场来看，个人认为今次事件是由埃尔多安看中了普京忙住搞东欧的白俄罗斯，顾不掂另外一边的亚美尼亚而趁机策划。除了俄罗斯之外，伊朗的立场也都同样是支持亚美尼亚。虽然伊朗和亚塞拜疆同样都是属于伊斯兰教的什叶派，但是亚塞拜疆是什叶派当中的世俗派，亦即是比较亲西方的普世价值。而伊朗就是支持政教合一。用一个不是完全合适的比喻，什叶派的伊朗就是中共里面坚持打倒苏修帝修的毛派，而逊尼派的大佬土耳其就是苏联。而亚塞拜疆就是中共里面的亲苏一派，例如周恩来为首的间谍派系。虽然中共和苏联反了面，但是中共之中仍然有一部分人是亲苏联多过亲毛泽东。虽然什叶和逊尼两者之间好像是世仇，但是什叶派的世俗派比起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什叶派势力，他们会宁愿和部分的逊尼派做盟友。因此亚塞拜疆反而是会同一些西方的国家，例如美国这样，他们是 friend 过同样是什叶派的伊朗。亚塞拜疆也同时是以色列的盟友，原因有两个。一，土耳其是北约的成员，同时是以色列惯常的盟友，经常在军事上面会合作。二，亚塞拜疆境内有不少的犹太人居住，因此两国的关系一直都非常之不错。暂时今早的新闻看到，双方都拒绝了美国、法国和俄罗斯停战的劝告，现在唯有留意事件怎样继续发展下去。有一样东西可以注意的是，支持亚美尼亚的伊朗和俄罗斯，以及支持亚塞拜疆的土耳其，他们都是中国极力这样想拉拢的盟友。当然土耳其作为一个北约的成员国，而且他有美国的军备，对于中国而言，它绝对是一个比起俄罗斯和伊朗更加强的盟友。在各国都极力主张停战的情况下，如果事情继续发展下去，土耳其会不会在这场战争泥足深陷，又或者受到中国的挑拨离间，成为第一个退出北约的成员国？这件事对于北约这个唐吉柯德式为了对付一个已经不存在的苏联而维持的机构造成的震荡，相信会是极大。中国会不会趁这个时候借高加索地区和埃尔多安的鄂图曼主义拉拢土耳其，还未有人知道。相信这一件事还有一排才会完。我会和大家继续留意事态发展。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到底谁忠谁奸，当然是没有答案了。如果你认为土耳其屠杀过亚美尼亚人，所以道德上觉得亚美尼亚人是应该支持，当然没问题。但如果你说亚美尼亚支持香港国安法，而亚塞拜疆没这样做，而且之前亚美尼亚的普京也都试过在车臣屠城，所以作为一个香港人支持亚塞拜疆当然也都没问题。一切都是观点和角度，站在不同的立场就看到不同的东西，正如一开头讲的总统辩论。毕竟不同人的支持者在同一件事上面比较想看到的都是合乎自己立场的东西，是不是？我们下条片见。